就说得清。 来自于张学友最后一封信，出自于专辑《祝福》。似乎现在很少再有时间去执笔写信了，而情书更是一种罕见的情感表达方式。回忆起旧时光，你是否有勇气说我没有后悔爱过他？写给他的一封封信件代表了我的心，如果他将来遗失了扔掉了也无所谓，信里面的字句曾经写进他的心里就足够了。九六九都市夜归人，你曾经将手中的信件邮寄给谁？那些信件是否也早已将过往的细细岁月都封锁了呢？听到彭羚《囚鸟》。

在敲打我。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陆毅算是内地最早演而优则唱的演员了。作为演员，他是相当成功的，于是老板们瞄准了他的商业价值，但凡是他主演的电视剧，基本都是他来演唱主题曲。 茫茫人群寻找一线阳光，浩瀚天空何处是我方向。 最出名的莫过于那部《壮志雄心》里面的同名主题曲，当时正赶上2002年的世界杯足球赛，首次出现的中国队被民众寄予了厚望，全民陷入了足球狂欢之中。这首歌尤其能够代表当时大家嗨翻天的兴奋劲儿，也是一首励志的歌了。 我的梦沸腾从不变凉。 2002年陆毅还登上过春晚，跟周迅演唱歌曲。这些大大小小的演唱机会让人们看到，其实陆毅唱功还算可以，基本的唱功已经具备了，而他一直给人一种阳光温柔的感觉，所以如果出唱片，情歌必定是首选。2003年他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非同寻常》，陆毅的音乐告白打出了双主打的招牌，一首是偏动感的摇滚歌曲《非同寻常》，一首是优美的告白。这两首歌可是红遍了大街小巷，当时有谁敢不会唱呢？尽管第一张专辑大卖，但陆毅觉得选歌还是比较保守，大部分都是比较流行的情歌，但这些并不是他最钟爱的音乐类型，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第二张专辑里。 想乘着爱的翅膀带你去远方。 这张专辑前期筹备差不多一年，风格定位上他和公司面临很大的抉择，陆毅希望能在保持一些保险的情歌风格之外，尽可能地展现个性。专辑的风格偏英式摇滚，这是他自己最喜欢的风格。其实之前的《非同寻常》也是属于英式摇滚了，但是很可惜，那张专辑里只有这一首。在第二张专辑里，英式摇滚的比重占到了大半部分，他觉得这跟他个性比较相像，节奏不是很快，但听上一遍就会沉浸在这首歌当中。很遗憾，这张寄托了陆毅音乐梦想的《意犹未尽》卖得非常不好，里面没有歌曲再现非同寻常一呼百应的那种效果。由于销量不好，所以陆毅的音乐之路也就止步于此 了。爱你的渴望它非同寻常，可否请你离开记忆的悬崖。 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听到陆毅的歌曲告白。

是撩拨过往的忧伤，想整个季节廉价的狂欢，让我们从头来吧，如梦如幻。我听见直觉又嘲笑了黑夜，我只是寒冬向着西北的窗，我听见孤单在冷冷的夜晚，是被爱刺痛戳起这个胸膛，我是心门上勒索的一扇窗，任寒风来来去去关不上，这些年无法修补的风霜，赶来格外的凄凉，风来时撩拨过往的忧伤，像整个季节廉价的狂欢，让我们从头来吧，如梦如幻。我是心门上勒索的一扇窗，任寒风来来去去关不上，这些年无法修补的风霜，原来格外的凄凉，风来时撩拨过往的忧伤，像整个季节廉价的狂欢，让我们从头来吧，如梦如幻。我听见雨夜又嘲笑了黑夜，我只是寒冬向着西北的窗，我只是寒冬向着西北的窗。 理智告诉自己最佳的入眠时间已至，而情感却无法克制的要等待深夜降临。调查显示，目前 80% 的中国人睡眠时间已不足8小时，50、60、70后睡眠时间在8到10小时的占比分别为 8.33%、14.29%、14.09%，而身处青壮年的80、90后的睡眠时间则普遍在5到8小时之间。经典969，我是亚威，为了健康，调整好自己的睡眠时间，才会有更加美好的第二天。 别了。

个时代不求你说我爱你。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969，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近日，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年年会上表示，目前有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进一步推高了实体经济发展的成本，下一步将控制信贷资金过度流向房地产。今天969亚威带你听资讯。质检总局近日表示，从日本进口的1.9万袋麦片已被天津退回，提醒广大消费者，国家质检总局于2011年即发布公告，禁止原产自日本河泻路地区的食品农产品进口，到目前为止该禁令一直没有解除。为了进一步增加大兴区的优质教育学位，为新区百姓带来更多的惠民工程，根据国家和北京市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要求，大兴区第一中学西校区新建工程昨天上午正式启动。本月起，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组织京津冀地区公安交管部门开展机动车假牌套牌违法行为集中整治行动，截至目前共查处假牌套牌违法车辆392辆，其中使用伪造变造号牌111辆，使用其他车辆号牌281辆，查获其他涉牌车辆963辆。 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什么都没有，只有被你拐进来的落寞。你在墙角独坐，心情的起落，我无法猜透。握你的手却被你推落，今天你眼中翻飞的寂寞，问你心想什么，微扬的嘴角有强颜的笑，这样的夜热闹的天，问你想到了谁，紧紧锁门，我的喜悲随你而飞，洒了有数的泪与谁相对，这样的夜热闹的天，问你想到了谁，紧紧锁门，我的喜悲随你而飞，洒了有数的泪与谁相对。 想到了谁紧紧锁门，我的心扉随你而飞，洒了有时的泪与谁相对，这样的夜热闹的街，问你想到了谁紧紧锁门，我的心扉随你而飞，洒了有时的泪与谁相对，握你的手却被你推落，听见你眼中翻飞的寂寞，问你心想什么，微扬的嘴角有强颜的笑，这样的夜热闹的街，问你想到了谁紧紧锁门，我的心扉随你而飞，洒了有时的泪与谁相对，这样的夜热闹的街，问你想到相对，我的喜悲随你而飞，擦了有时的泪与谁相对。 这首歌曲是93年的老歌，张宇的《猜心》，这首也是张宇自己的作品了。熟悉这首歌的人应该知道，这首歌的粤语版本由王菲演唱，如风。其实人真的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啊，总是喜欢玩猜心的游戏，偏偏有时候我们的揣测往往未必是事实，只是平白的让自己难过生气罢了。969都市夜归人，有一些老歌如果有一天你不太喜欢听了，也许可以说明你应该过得比从前更加快乐了。听到王菲矜持，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美丽，虽然你从来不曾对我着迷，我总是微笑地看着你，我的情意总是轻易就洋溢眼底。我曾经想过，在寂寞的夜里，你终于在意在我的房间里，你闭上眼睛亲吻了我，不说一句，紧紧把我在你的怀里。我是爱你，

习惯，不用担心，谁也不用被习惯。感觉快乐就忙东忙西，感觉累了就放空自己，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不想拥有太多情绪，一杯红酒配电影，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舒服窝在沙发里。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有他的脾气，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欢迎收听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创业维艰，从零到一每一步都是生死攸关的，但是舍命狂奔的 CEO 往往是难以完全的兼顾人才和事，甚至稍有不慎就会误入筹资花销资本管理的死亡陷阱。前两天被橘子水晶的创始人吴骇的文章其实我就是一个代孕妈妈刷了屏，而在文章的字里行间当中，我也深深地感受到了吴骇那样一种心痛和无奈。创业的过程就像是在拉扯一个孩子，而孩子大了要远走高飞，父母必然是要经历阵痛，这样一个过程确实痛苦和无奈，但是也必须要承受。吴骇在文中提到，其实橘子水晶酒店是有机会能够独立的运作，他说很后悔当初因为估值会太低坚持不在美国上市，也怪自己专注于美国的市场，不知道四年前我们就具备了 A 股主板上市的资格，如果我们能早点上市成为公众的公司，而投资人的股权也会比较分散，我们对于公司的控制权会变强，这对公司长期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实话实说，当时的吴文有一点后悔。创业经历痛点和选择，其实是企业在转折当中的最佳时期，但同样也是一个充满冒险的十字路口。吴骇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的经济信息管理专业，1997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提供酒店预订服务并且最早实行会员制度的商旅管理公司商之行集团有限公司。在2000年的3月，吴骇投身了携程，一个看似上不了台面的雇人发卡的策略，却让携程快速占领了市场，每个月的订房量从几百间迅速飙升到了数万间。1年半以后，吴骇离开了携程，之后他又开始了全新的创业之旅， 在2006年，第一家橘子酒店建立了起来。两年时间，橘子已经拥有了20余家的分店，遍布了全国的一线城市。当然，不可不否认，吴海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企业家、CEO 和出色的管理能力者。也就是他让橘子水晶在短短10年间发展成为中国最好的连锁酒店品牌之一。但是对于资本运作的忽视，却让吴海不得不更早地经历这样一种阵痛。一家企业从长期的发展来看，能否成功并不是比谁做得更好，而是比谁犯的错更少。而企业家和创业者一定要有一个开放和平等的心态。如果说你是一个高管，选择加入一个初创公司，可能很多人会说你冒险，但我却觉得他们更看重的是公司的发展方向，能够陪伴公司从零到一，从一到一百的成长，这样的参与感也是他们舍弃高薪厚禄加入创业公司的原生动力。不管你在公司是什么样的职位，关于创业的布局一定要提前做好。感谢收听本期老板说，我是周周，我们下期再见喽。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我一直低声下气，面对你相信而已，演得不像我自己，更没离开的勇气。听说他也爱着你，比我多一点权利，爱不必强词夺理，面对你我沉默到底。何患这些日子不曾有关系，最后你竟然让背叛悄悄靠近。你甜言蜜语我不言不语，我们又继续陷入一场爱情拉锯。你说他爱你爱得很费力，我对你来说到底又能算个什么。撑不下去就快要窒息，曾经我为了爱你变得傻得可以，我只是他的自分自己，三个人的爱算不算勇气。你说他爱你爱得很费力，我对你来说到底又能算个什么。我撑不下去就快要窒息，曾经我为了爱你变得傻得可以，我只是他的自分之气，三个人的爱算不算勇气。我撑不下去就快要窒息，曾经我为了爱你变得傻得可以，只是他的自分之气，三个人的爱算不算勇气。我只是他的自分之气，三个人的爱算不算勇气。 失眠的人不知为什么爱撒同一种谎，即睡不着的时候脑子里并没有想什么，或者心里没想什么事情，其实睡不着的时候就是一脑子的事。人在夜里静静悠悠地躺着，却仍然徘徊在白天的现场，对于升职加薪的期待，对于买房结婚的焦虑，对于病痛失恋的恐惧，人无法把自己拽离这些现实，却无力改变现状。白天尚有喧嚣去掩饰和冲淡忧虑，深夜只有自己单枪匹马的单薄面对恐惧。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世界睡眠日，睡着是可耻的，睡不着更是可耻的。 时候，谁没有问过未来的我，我的未来。 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